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他淡淡地来，让他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 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Shh.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。